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北京拥有3000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它的一块砖，一段墙，或是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都浸染着历史的痕迹，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裕王府是怎么变成协和医院的？公主坟里究竟埋葬着谁？翠花胡同与张勋有哪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达源又经历了怎样的前世今生？九门内外，畅谈古今，让老北京的历史动起来。 广东惠州有一位林先生，听渔民讲，在江中打鱼时，渔网总被割破。林先生就琢磨，这江底可能有阴沉木啊。雇船和机器设备，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林先生将木头一根一根地从江底打捞上来，一共是44根。可这边木头刚上岸，那边就不知道是谁向当地公安机关举报说林先生倒卖古墓。接警后，警方迅速将这笔捞出来的木头全都扣押。真不清楚现在这条新闻的后续报道是什么了，但能估计到这些木头和林先生是没什么关系了。官方的说法是，为了表彰林先生上交国家文物的举动，当地政府将对林先生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一般是给予个人奖励5000元，颁发荣誉证书。在500年前，有一位跟林先生做了一样事儿的人，却是倾家荡产，获罪丢官，只不过不是为了木头，而是因为一块石头。他的名字叫有石文石居士，海淀渔长盐山山长石隐安居士。这说的都是一个人啊，米万钟。他出生于明朝末年。今天在北京的公园里面，最著名的两块石头就都是他发现的。一个是现存中山公园的青云片，高3米，长3米2，围7米。起初这块石头安放在圆明园，青云片是乾隆起的名字，为此他还写过8首诗来记载这一奇石的故事。1925年青云片从火烧圆明园的废墟中清理出来，安放在了中山公园。第二块石头就是颐和园里边的那块青枝秀，俗称败家石。青云片与青枝秀算是姐妹石，都是米万钟从房山实地考察得来的。在北京房山出产一种石灰岩，质地形态近似太湖石，也被称作北太湖石。当年米万钟为了自己的私家园子搞装修，走遍了全北京的建材市场，犄角旮旯，终于在房山的山里面发现了一块大石，长8米，高4米，宽2米，20多吨重，形同灵芝，色清而润，叩之声音清脆。 米万忠当即是对着石头顶礼膜拜，发愿将此石运回自家的园子。典型的恋物啊，品味独特，行为有异。心理学分析了，成年人的行为举止往往和童年家庭的身世有直接的联系。的确，他的身世很不简单。米万忠著名书画大师，传承的身份是自称宋朝大书法家米芾的后代，实际上也是锦衣卫家庭出身，同时自己也在朝当官，家里阔绰，绝不差钱。有钱嘛，就有点任性。在房山发现石头后，米万忠就雇了上千号人，40多匹马，用了半个月时间，这才将这块巨石从山里移出来。那时候没有工程机械，石头也是寸步难行。有个朋友对他建议了，说秦始皇修长城的时候采取修水道的办法搬运山石，不妨一试。哎呀，交友不慎呐，你也没仔细考虑考虑，这米万忠就马上开山铺路，分段引水，等待严冬讨水泼冰。这下动静可就更大喽，工程花钱那跟流水似的。待到巨石运到良乡的时候，京城都震动了。彼时首都文艺界的娱乐生活比较单调，媒体们也是比较拼的，一时间街头巷尾传说这块巨石除了没有脚气，即仙气、贵气、灵气于一体，不少的所谓时尚名媛、娱乐明星、达官显贵纷纷是组团去良乡观赏这尊宝贝的真容。运石进京这事儿引来了坊间的特别关注，同时也惊动了米万忠的仇家魏忠贤。一则说，这块巨石的收藏规格那已经超过了当时皇室的格局，有僭越之嫌，舆论环境不佳。二则呢，阉党很会编造些有的没的的罪状，这个是他们强项啊。所以米万忠很顺利的丢官喽。丢了官，心情当然不会太好。况且当时米万忠也因为运送巨石花费巨款，钱花得太猛，只好停运。从此呢，这块巨石就搁置在道旁，草席铺盖，围墙遮挡。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为了教育子女不要玩物丧志，就说是这块巨石导致米万忠败了家，这就是败家石这名字的由来。都是出来混的，能为一块大石头结仇吗？其实啊，米万忠与9000岁魏忠贤之间没那么简单，两个人早有梁子。米万忠的曾爷爷叫米虎，最早是从山西太原迁到了西北，因军功被朝廷封为金吾百户。米万忠的父亲米玉官至昭信校尉、锦衣卫百户，是个正六品。米万忠呢，还有个哥哥叫米万春，是五进士，说得上是一门两进士，一文一武啊。任的是通州参将，娶的是锦衣百户蒋维藩的女儿。米万忠还有个弟弟叫米万方，官至锦衣卫总旗，电影《绣春刀》里张震演的就是这个角色，正七品，娶的是锦衣百户王松的女儿王氏。家里几乎所有沾亲带故的都是锦衣卫，米万忠也不例外。他刚开始在永宁，也就是现在延庆一带当知县的时候，娶的也是锦衣百户李凤的女儿。李氏去世的早，米万忠后来又娶了第二个老婆陆氏，陆氏生了个儿子叫米寿都，米寿都的儿子也就是米万忠的孙子了，就是康熙朝鼎鼎大名的米汉文。米汉文叫小米，米万忠叫老米。米汉文的岳父就是顺治朝的太子太保著名大画家王崇简，而米汉文的大舅哥王熙也是康熙朝的太子太傅。总之一句话吧，无论是明还是清，米万忠的父兄弟子孙那都是当时响当当的头面人物。不过虽说米万忠出身锦衣卫世家，名声在外，也是当时著名的书法艺术大师，但他一开始还是做了将近15年的普通知县，基层公务员、处级干部，仕途呢不算太顺。原因很简单，他不是魏忠贤的人。米万忠和魏忠贤的世界观可谓大大不同啊。 从根本上说，因为米万中世家子弟，文化素养高，书法了得，当时人称南董北米，南呢是董其昌，北就是指米万中了。他是从心里瞧不起宦官出身的什么九千岁魏忠贤，两个人根本没有共同语言，他也和阉宦集团格格不入。有记载啊，魏忠贤曾经诚恳地求过米万中的墨宝，让他给写个屏风什么的，附庸一下风雅嘛。这既不能当面拒绝，也不想违心的下笔，米万中也有觉得，愣是自己翻墙溜走了。哎，逼急了，高冷傲娇的艺术家都会翻墙头了。崇祯元年，也就是1628年，阉党倒台，青云片与青织秀两大名石的发现者，一生以石头为命根子的米万中，才终于重回公务员序列，被任命为太仆寺卿，主要职责呢是为管理国家马政。但没过多久，他就郁郁去世，终年59岁。为了块石头还丢官散财，好不容易熬到了崇祯，当上了太仆寺卿。可毕竟是明朝晚期，也是他的人生晚期，所以时人评价米万中事实成癖的原因，主要是怀才不遇，有怨气，借石头说事儿而已。不管是效仿自己的先祖米芾做个石痴也罢，还是大隐隐于朝借着石头演戏也罢，米万中那绝对是当时首屈一指的藏石大师，所藏名石当中有不少精品，不仅仅是开始说的那块败家石之类的大家伙，老米还在当时掀起了一股雨花石的收藏热。雨花石盛产于南京的潞河仪征一带，宋代大诗人苏轼那算是玩雨花石的鼻祖。苏东坡曾经在齐安河上用饼换取小孩拾到的五彩石，回家之后再放在铜盆当中蓄养。石上一度雨花石也成为了文人雅士的标配，这米万中就是继苏东坡之后又一位推动雨花石收藏的领军人物。万历年，他从四川铜梁改任南京潞河做知县，任上的米县令不仅就地收藏了很多雨花石精品，还非常重视诚实之气。米万中认为，上品的雨花石那一定要用上等的瓷器盛着。不仅如此，每每请人观赏石头，他都要试机焚香，仪式感极强啊。带头大哥米万中手持巨款收石头，再加上有人做宣传，当时采石卖石藏石之风极为盛行。有八卦说呀，米县令的续弦夫人陆氏有绝活，他可以从米万中衣袖中的石子相互碰撞发出的声音来判断石子是以花纹取胜啊，还是以石质润泽取胜。所谓审生定品不凡木机，将石头取出一看，一一如劝。这两口子算是走火入魔了。据说米万中去世之后，他所收藏的部分雨花石还作为殉葬品随他入葬，酷爱石头，收藏为家，这些他眼中的宝贝都放在自家里，小小的雨花石好办，那上吨的太湖石搁得下吗？这个呀，您完全不用担心，除了身后带到地下，米家的财力之雄厚，地上的产业之多，哎，那也是不可想象的。年少多金的米万中曾一共在京城营建了三处私家花园，湛园在西安门，漫园在德胜门，还有韶园在京西海淀。米家的这三个私家花园个个都是精品，而且地点不是皇城根脚下，就是什刹海积水潭，那都是寸土寸金的好地段。而在这三园当中，最有名的那就是海淀的韶园了。韶园所在地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这石头永远就是那块石头，它不能说话，可自认为是石头主人的主人，却随着朝代更迭换了人选， 一次偶然的机会，乾隆皇帝知道自家门口居然有这块奇石之后，御驾探访，巨石露出，果然不凡呐，就马上吩咐将此石移进了清漪园乐寿堂的院子里。不过园门太小，还是拆了刚建好的围墙。有感而发，爱好文艺的乾隆还写了首诗：万中大石青之秀，欲置芍园立未就。至此，这块山中的奇石才有了固定展出的地方。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话说光明顶一战之后，少林、峨眉、武当、空洞、华山、昆仑六大派的高手都被郡主赵敏用十箱软金伞麻烦做了俘虏，悉数关在大都的万安寺高塔内。这张无忌带领明教高手前去搭救，一场恶战。在对周芷若说出了倚天剑和屠龙刀的秘密后，灭绝师太，摔下高塔，身后的万安寺一片火海。这就是倚天屠龙记里又一次众高手群殴戏的高潮，火烧万安寺。万安寺是不是有点耳熟呢？金庸先生笔下万安寺的原型是北京的妙应白塔寺，白塔寺是俗称，在元朝的时候它就是永安寺，后来经过扩建定名为大圣寿万安寺，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在疑似明教出身的朱元璋做了皇帝后，元大都的宫廷楼阁基本上都被他拆了当建筑材料，运往南京修宫殿了。而这座大圣寿万安寺也因为元代末年一次的雷劈后起火焚毁，香火断了90年，直到明朝天顺年间，宛平县一位叫郭福的人请上重修，皇家这才赐名妙应寺，如今的老北京人都习惯叫做白塔寺。上小学的时候，断断续续的在西四胡同的亲戚家住过一段时间，那时候北京也没什么高楼大厦，远远的白塔耸立在一片胡同平房中，再加上旁边的新华书店还有西四包子铺，这三个地方定位了那段时间里我的生活坐标。等一下，和书里描绘稍有不同的是，《倚天屠龙记》里所写的万安寺高塔是13层的塔楼，各层关的武林人士皆有不同，比如华山派就被关在第四层，空洞派就被关在第五层。可眼前的白塔寺里的大白塔是藏传的佛教塔，根本就住不了人。白塔寺是北京现存最早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规模极为宏大。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元旦那天仅在寺里领受金袍赏赐的有上万名男爵，还有庞大的皇亲国戚、王公贵族、文武百官、外国使臣，各路朝贺队伍、大象队、骆驼队等等等等。在元贞元年，也就是1295年一次皇家的佛事活动中，一次就容纳了7万梵僧，这是多大的地方啊。如今的白塔寺占地估计只有最初前身万安寺的几十分之一了。万安寺在修建的时候就是标准的皇家寺院，除了元世祖花费巨资装修，佛像及窗壁皆金饰之，凡费金540两有机，水银240斤，还命令萨迦派的教主、帝师巴斯巴的弟子尼泊尔人阿尼哥设计修建了寺中白塔。阿尼哥名头极大，一路从喜马拉雅走到了元大都，在他为忽必烈服务的40多年间，被誉为工艺水平天下无与比，堪是国宝大师级人物。但是有意思的是，今天众多的学者专家也发现，除了北京的这座白塔寺白塔以及五台山上有类似的塔之外，还没有一件其他的作品可以明确是这位大艺术家留存下来的。阿尼哥出身于尼婆罗国，也就是今天的尼泊尔，贵族出身，尼泊尔名字叫做巴鲁布，意思是最好的工匠。 根据原始记载，阿尼哥自幼智商就超群，有悟性，尤其善于雕刻绘画等装塑营造。公元1260年，为了纪念雪域三大文书化身之一的萨迦班智达，忽必烈计划在藏区建造一座大金塔。为此，尼泊尔派来了一个80多人的建造团队。青藏高原作业不容易，整整干了两年。阿尼哥就是当时建造这座金塔的工程总监和领队，那年他仅仅17岁。可惜啊，这座大金塔早已经踪迹皆无。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巴斯巴在金塔建成后就收下了阿尼哥作为自己的弟子，并将他带到了原上都。在都城生活的阿尼哥很适应，再加上有人提携，30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当上了诸色人将总管府的总管，隶属工部正三品的官职，放在今天相当于正局级的干部了，年轻有为。直到后来他平步青云，元世祖忽必烈封阿尼哥为梁国敏惠公，也就是阿尼哥国公。瞧瞧，曾经的工科男都变成了公爵了。曾经供奉过元世祖忽必烈神位的万安寺自元始就一直辉煌，可惜在元末因为雷击起火焚毁后衰落无人问津，改朝换代兵荒马乱好一阵子，直到明天顺元年，也就是1457年，寺庙才得以重建，万安寺也改名为妙应寺。八旗入关后，作为北京最古老的藏传佛教寺院，白塔寺自然受到表面信奉藏传佛教的统治者器重，白塔寺又进入再度的辉煌时期，算是第二春吧。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进京，顺治皇帝册封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世教普通瓦赤喇达赖喇嘛。1713年，康熙皇帝派官员进藏封扎什伦布寺的寺主罗桑雀吉坚赞为班禅额尔德尼，赐金印金册。自此之后，藏传佛教格鲁派中分别管理前后藏以及内外蒙古事务的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张家四大活佛转世体系逐步的确立了。满洲女真本是一个文明落后的少数族群部落，因缘际会却统治全国，一开始并不计较大家信仰什么，反正你剃发易服就好。可后来大不相同，宗教、中央、地方、州县、族群在大一统的管理下矛盾重重，没办法，清廷的最高统治者只好将自己的萨满崇拜悄悄地隐藏起来，只在关键时刻祭拜跳神，公开场合里是既拜佛又崇儒。清王朝对格鲁派极为推崇啊，所以白塔寺的地位也不断提高。乾隆皇帝曾经先后两次大规模重修白塔寺，其中在清乾隆18年，也就是1753年白塔寺大修的那一次，皇家还在塔内放置了不少镇寺之宝，比如镶嵌44颗红宝石的赤金舍利长寿佛、7000余卷的大藏经、缀有上千颗珍珠珊瑚宝石的五佛冠袈裟等等。特别是在层层密封的黄檀木观音像下藏着的33颗佛舍利堪称无价之宝。上述珍宝都是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人们在修复差点变成比萨斜塔的大白塔时意外发现的。不仅在白塔里面放信物以示虔诚，1785年，也就是乾隆登基整整50年那会儿，乾隆仿效自己的爷爷康熙皇帝，在乾清宫和白塔寺内同时举行了千叟宴。多亏国家政策好，免费的满汉全席，免费的酒水管够。据说呀，当时在白塔寺参加宴会的老人们都是争先恐后，狼吞虎饮，吃晕的还真不在少数。大清国怕是就这样被吃穷了的吧。清末民初战乱不断，城头变换大王旗嘛，京城里的喇嘛僧侣们也是先后断了香火和供给，别说念经了，吃饭都困难。于是白塔寺的管事就向当时的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要求举办庙会收租。这地理位置好， 具备商业投资价值，白塔寺庙会没多久就成了民国著名的五大庙会之一，每月阴历逢五逢六开市，也就是初五、初六、初十五、初十六，还有二十五、二十六，一个月六回。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在铜陵阁路上，有一座西式教堂，在这座教堂的屋顶，居然建造了一个中式六角重檐亭子的小钟楼，这是怎么回事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董斌所著的《九门内外》，本书已由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演播王一，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